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嚟到今集就阿 Chris 有嘢做啦，咁今日有两位嘉宾啦，咁今日 系两周一行嘅都话， 两周行 吓，长短抽噶， 咁你咪即系焗住佢两个礼拜出现一次，即系架卡拉嗰啲一定见唔到佢啦。 系啊， 你焗下佢啊嘛， 我焗咗咯。 你运用你嘅美色， 唔系佢今日咪出咗个 post 就话、哎， 我讲咗好多次噶，我好憎人着嗰啲咩嗰啲咁嘅干湿褛。 诶，呢件系西装褛嚟嘅，你咪当系西装褛算啦。唔係佢就話，因為見到阿 Oscar 同埋阿婷上嚟，就心喐喐想上，跟住我話上啦上啦上啦咁。 係咁，你焗下佢咁，你唔好成日話佢兩週行先啦。 唔係，但係佢講咗㗎，佢因為要兼顧 要交人啊，係 啦交人，所以就要兩週一行咯。 咁放過 你就周身行咯。 嚇，我周身行。咁介紹今日兩位嘉賓先啦，阿婷林卓廷。 喂，大家好，大家好。 同埋就係老姜攝石人。 我好憎， 喂大家好， 好衰啊呢个 咩老姜话， 摄石人， 唔系摄石人，我听得多老姜喎，今次第一次 叫老姜啊， 你唔知销量系第一代，所以叫老姜咩？ 我唔系呢个年代，唔好意思。 喂，你话呢个你要将清明上河图 有啊有啊有啊有 老姜， 好难，我都开头揾唔到，我睇唔到，但系咧有个系摆落一个 puzzle 里边噶， 系啊系啊， 嗰个系咩啊？嗰个系 Wally 啊 ，Wally 嗰个。有几百只高清版嘅，我嗰个得意啲，嗰个细微， 你知唔知啊？ 我觉得迪卡比我嗰张最好。 我见即系有唔同嘅即系构图啦吓，不过清明上河图有冇睇过？ 俾你真 笑。咁大张点摄入去啊？ 佢就系其中一张图人， 你知唔知啊？ 好多个你啊？ 系好细 一 个 一个， 哇，好难睇得到出嚟喎！ 喺个桥嗰度个市集嗰度嘅一粒。 哦，仲有高清版就系啲人 send 条 link 嚟，我一头以为啊 ，download 幅图睇冇乜嘢啊，嗰条 link 咧就俾你成个放大去慢慢喺度睇。 系啦系啦， 咁啊就真系高清版嚟。咁但系咧抌上网啊睇得唔系好清楚， 暂时又未晓喐啫。 嗱，一阵 break 嘅时候我攞出嚟。 真系好嘢啊！ 暂时又未晓喐啫， 多谢啲网民啦。 古装嘅好似我咩？好似着 唔系啊？都系嗰件，都系嗰件。如果唔系得个头好难认啊。 好好 Oscar， 佢真系自己咧有幽默感。 自嘲好有幽默感嘅，所以我觉得咧嗱，讲真啦，你民主党要学下啦，呢啲叫自嘲。 咁我应该点嘲法啊？ 未到住，未到住，到嗰阵提你。 佢嘲人， 唔系啊，每个党或者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性格嘅，咁睇下。 嗱，我睇一提你，你做人唔需要咁圆滑嘅。 唔系啊，呢、這个真嘅，呢、這个讲真话唔系圆滑，呢、這个系噶。 我真系觉得 Oscar 系最乖、最有礼貌嗰个嚟噶，咁多个即系学生商学嗰阵时。 暂时而家系。 唔系我嗰时我都讲过啦。 最冇礼貌边个啊？ 即系佢系帮完佢会，即系唔该多谢嗰啲咯，即系好好咯。 唔係 ，Nathan 都 係， 即 係 兩個啫，兩個係好有禮貌。 得兩個啫，哇！ 但係依兩個而家中曬箭喎，而家背脊 冇禮貌嗰啲就成電話都唔復啊嘛 ，message 就唔復啊嘛，打十個電話先。 係咯，唔止咯。 我唔 知你講乜嘢，我知你講邊個。咁就今日請到兩位上嚟呢，最主要係想一間較後嘅時間呢，就講下究竟一個政黨呢，究竟係由上而下定還是由下而上。因為香港眾戰，唔好意思，香港眾志成立咗呢，其實係真係中咗好多戰嘅，又俾人玩啦，較為啲嚴重嘅玩法就係登記 Q 埋你個名啦，搞到你一身蟻啦， 入上埋雲會啦。 比較冇咁緊要嘅玩就係又話你個 logo 抄乜抄物啦。咁你係有充足嘅時間去話返俾聽眾聽。 如果 domain 嗰件事啦。 即係究竟點解你咁 Q 慘。 八樣嘢咁樣。 即係仲慘過白燕章沒有。搞個組織，即頂你個肺，又話片又放唔到，咁多甩碌嘢嘅，你上個禮拜俾阿套開你波咁滯啦。咁即係點講？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真 係 問一問條片係咪真係唔過電檢㗎？定係你哋 到而家都未有回覆，係真係交咗上電檢嗰度，即係大概喺我哋成立之前，即係四月十號前嘅一個禮拜。咁因為咧，阿舒淇都喺我哋嘅組織裏邊啦。 台灣、 其實咧喺 抄點水啊嘛，你哋寫一寫錯。 唔係啊，嗱，因為第二日又可以再一陣再查。 嗰個係咪真名嚟？ 係 喂，即系写咗人哋三点水， 我知 道 我就话嗰个可能真名嚟嘅，个笔名就即系另外一个写法。 嗱咁样啦，就先即系先讲翻条电检嗰度啦。咁其实咧就惯性咧都系。三至四日咧就可以出到台噶，得與唔得咧都起碼有個書面嘅回覆啦咁樣。咁呢啲慣性，不論做微電影啊，甚至乎即係上大銀幕嗰啲大電影都好咧，其實都差唔多。 會 fit 個 time frame 係啦。咁但係咧，我等咗一個禮拜都冇，咁啊好熬底啦咁樣。咁冇嘢播喎，咁我哋唯有就即係。 其實點解要攞電係要攞電檢嘅咩？ 要喺電即係喺一個 電影中心 Art Center 裏面呢， 哦，佢要你要 求下低有個細嘅電影院嘅，而我哋就喺個電影院下低呢就搞個記招咁樣。咁我哋其實去嗰度呢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唔係因為即係唔係因為話啊我哋要攬高尚，我哋要落 有啲離地 係啦，唔係咁，因為喺Art Center 下低嗰間嘅電影院啦，以及呢另外一間我哋開頭都想去嘅，就馬鞍山電影院。因為點解呢？因為佢哋係支持十年啦，支持香港嘅獨立電影啦。我哋覺得成日話啲人話要文化抗共啊嘛，咁首要嘅文化或者我哋香港一啲嘅叫做有良心又好，肯堅持即係播一啲電影嘅戲院咧，我哋應該去到撐嘅。咁我哋就諗住喺嗰度開個記者招待會啦。同埋相比起即係淨係喺一間嘅大專院校或者一個 office 裏面開個記招咧，我覺得好似即係冇一個互動啊，或者冇一種即係大家有交流嘅感覺咯。咁所以我覺得喺個電影院嘅完結前後咧，原先我哋安排咧，真係想同我哋嘅嘉賓啊、支持者，甚至乎記者一齊交流，就唔係一個純粹嘅記者招待會。咁所以咧，面對好多嘢啦。咁第二就係嗰本長康啦。咁呢個要承認嘅就係一個喺校對上面係出現咗問題嘅。咁我哋咧都即時係收到依沓嘅錯版嘅 leaflet 咧，我哋都即刻想 貼咯，係咁貼咯， 貼翻咁樣。咁跟住，我唔知道係我啲同學黐得唔好啊，定一話大家有種 好好奇㗎， 好奇嘅心態，就好似即係擦擦下咁啊，擦甩咗。 個個啲幫我前後左右係咁喺度擦啦。 係啊， 唔係個面嗰個 thesis 就好明顯係 I 同埋 E 嗰個分別嘅，但係裏邊嗰啲咧，你譬如貼住書旗揭啦，梗 係係咪都係個人嚟㗎啦？點解會有個名咧？ 係啦，錯啲乜咧？咁 若果喺整體嘅記招安排上邊咧，即係頭先開麥之前又撞到阿林卓廷啦，就一齊食嘢。咁我就話喂。另一個咧就係企位不足嘅問題，因為原先咧我哋同學去聯絡電影院咧，佢就同我哋講話啊，企位咧都可以照企嘅，即係意思係咩咧？喺個電影院咧有啲嘅樓梯位咧都可以俾記者擺一支腳架，動個電視台嘅 cam 喺度錄住啦咁。咁呢個就係原先一個禮拜前同當時嘅 staff 去傾嘅，咁去到現場咯，那個 staff 冇翻，就變咗第二個 staff， 那個 staff 我哋要跟住呢個消防條例。一定是過幾多人呢我哋就唔入得㗎啦咁樣。咁我哋呢 因為 我 踩到第二次。買保險㗎嘛。 係呀。咁但係呢頭先食飯就問阿林卓廷話喂之前我哋喺度搞一個即係民間特首選舉嘅時候。 唔係民間特首係上一次即係特首嗰個選舉呢其實何俊仁用咗嗰、那個Art Center 去做嗰、那個宣布參選個大會， 即係嗰度咩？ 係就係嗰度灣仔嘛 ，basement 嚟 嘅，係啊灣仔嘛，係 啊係啊係啊。 我哋用咗嗰度嗰陣時，我哋都係照企㗎，佢又冇阻我哋喎。 係咁， 因為都失爆嗰次， 係有可能就係嗰個好嘅 staff 對你哋啦。係 咯，有翻工， 有翻工啦。係啦，咁所以就係起碼喺4月10號，即、就、係、是、我諗喺當日嘅記者會同埋翌日，即、就、係、是、我哋都就住起碼依兩三個安排，即、就、係、是、失當咧，即、就、係、是、多次道歉啦，同埋都即係要檢視翻我哋一啲嘅工作，因為由我哋諗一啲嘅細節啊、行政啊或者一啲意念咧，其實主要咧都係同學仔本身咯。即係若果我哋可以揾好多嘅 專業 人士去幫手，但係就係冇揾到咯。咁但係我諗之後我哋都嘗試會問佢哋意見，而唔係全部俾曬人哋做咯。係啊，當拿舉手 非常之四平八穩，你真係支麥可以出一節噶啦。 係係嘛？喂，有乜？喂，有嘢執 執啦。我見到咧，我真係嗱，我真係題外話，我見到見唔個名，佢冇嚟啊。 有啊有啊， 係咩？ 佢同阿張秀賢一齊坐，係啦、 啊。後邊 係啊，同張秀賢一齊坐。 係咩？即係 l e 我都有同佢打招呼㗎，係啊，係佢都有點頭。 咁大聲添， 係 啊，咁你點啊？ 你又驚佢啊？ 好似未入嚟， 幾時啊？ 即係嗰日啫嘛。 我唔知道你同佢有咩牙齒印啊？ 我冇， 唉，你唔知啊？ 我唔知啊，真系啊！ 唉，你真系有边个泛民嘅武同剑唔有牙齿印啊？你话我听， 嗱，兄姐，一定有。 我知，我知，我讲过一次啦。 唔係咁，但係咧，我覺得香港眾志翻翻去今日，即係話話我哋嗰個黨嘅 logo 咧就係抄人咁樣。咁即係我哋都有問翻我哋嘅設計師，其實佢都我根本就真係冇抄，因為呢個咁簡單嘅圖案咧，有可能即係大家係意念相近咯。咁上次即係我哋都嘗試好多樣嘢，都俾人感覺上面係碰釘啦。咁但係 係甩碌。 唔係，其實你睇翻個 logo 咧，真係 有啲欲加之罪啊！ 真係有唔同 的角 嘅，即係 我哋想做 公平啲講，喂，佢咁嘅設計咧，類近嘅，我諗係即係如果你全世界揾啊，最少揾幾十個，即係好難講話係咁就説佢話係抄襲嘅，好難 說。而你呢個 logo 背後嘅創作個 portfolio 係咩咧？ 係啊，啲人都問我點解嘅呢 個？我覺得有啲似書局啊， 書局。似书局， 我觉得似 嗱，谂你自己讲啦，你自己讲啦，你自己讲啦。 书局嘅设计啊， 系喂，咁其实咧，我哋我哋都想系一个以一个隧道嘅形式嘅，咁啊隧道， 隧道 好简单地去咁画啦，就系、是、其实白色嗰个位置咧，正方形，我哋就系想有一个嘅，大家一齐行出呢个出口。 点解系四方又唔系长方又唔系圆形咧？ 因为咧嗰、那个其实系一个好似 D 字咁样嘅，即系呢个亦系可以代表 democracy 嗰个嘅意思啦，可以仿似一个 D 字咁样咯。咁所以即系其实我哋一个， 但系你哋有啲 T 恤都调转咗噶咯。 唔系，其实我哋可以有唔同嘅方向啊、哦。其实我哋有，我哋尝试想去解释啦。咁但系 好，你解 即系党里边即系。应该喺嚟紧呢个礼拜咧，就会有一个全新即系、就是、对于个 logo 调嚟调去有个嘅演绎嘅，因为咧我哋想有个嘅铺排喺度，就是、有唔同时间讲唔同嘅嘢，而唔系话人哋啄到你痕嘅时候，你每一次都好似跟住人哋走要去回应咯。咁、因为其实我哋都预咗个时间喺四月中先去再解释党嘅 logo 噶，咁但系已经系褪早咗一个礼拜讲咗个月意念，就系、是、一个好似隧道咁样啦嘅 logo 啦，咁但係之後咧喺方向上面，其實我件衫有件 T 恤都係噶，調轉咗噶嘛，俾人話。但事實上咧，我哋本身嘅設計就係咁噶，即係嗰個係可以360度唔同有個嘅玩法。 咁咪唔係 D 字咯，變咗啲第二字咯。 唔係咁，但係本身呢一個先係而家大家今日蘋果係嘛 A18 見到嗰一個咧，其實就係我哋常用嘅。咁但係咧，我哋都想有唔同嘅變化咯。 好啦。哎呀，攝成先生，你太多嘢太咯，咁要同阿挺傾下偈嘅，因為你 啱啊， 冇啦， 唔好叫佢啦， 冇啦，你又叫人讀一次，咁又俾人讀一次又讀錯，咁你點咧？係又收唔到科，咁啊真係不義，梗係唔好。 冇提。 嗱咁咧，其實我前嗰排咧已經聽到網上面有個宣傳咧，就話今日你同阿黃仁達同阿陳浩 天 係啦，陳浩天同埋阿何君瑤咧。喂，就有个辩论喎，今日 去树人大学啊，讲呢个港独， 港独好啊。咁呢几个人喺港独里边有乜嘢？即系老实讲嗱，我真系唔知道 边个搞嘅其实 树人学生会 吓，学生会。 咁但系我唔知道今日嘅辩论嘅情况系点样，一面倒啊，定还是点啊？因为嗱，好老实实咁何君尧个知边个啦？你知佢嘅态度系点啦？立场系点啦？ 好鬼渣啊！佢一味讲钱。好傻傻地嘅都， 今日都有講錢，講係 啊，港獨猛講錢，佢話即係中國有幾多企業喺香港上市乜乜乜，咁我咪窒佢咯，咁係咪美國嚟香港上市，咁我哋歸化美國啊，即係整個美國嘅其中一個州啊，即係九唔搭八嘅就係講啲嘢。 咁但係你嘅立場係同阿陳浩天一樣啊，定還是同阿黃仁達一樣啊，定還是同佢兩個都唔同咧？ 咁我嘅立場同佢三個都有啲分別嘅。 係你講講。 咁我哋嘅立場好簡單，第一咧。我哋係唔贊成香港獨立嘅，不過呢我哋就即係覺得內地近幾年對香港咁高壓嘅政策啊，係令到嗰個港獨嗰、那個討論呢係越嚟越熾熱。咁呢個我哋係明白嘅，但係何君瑤嗰只呢開口埋口啊講錢，又話冇水諸如此類，我覺得呢啲係廢話中嘅廢話嚟嘅。咁我就即係舉個例啦，我話台灣佢有水喎、啊，佢有即係農作。物喎，佢可以自給自足喎，有埋自己軍隊，咁 獨立。 啊，何君堯咧，咪即係支持佢獨立咯，即係九唔搭八嘅，所以即係我話你，我最後尾同佢講，喂，你唔好出嚟講咁多啦，你即係倒米嘅啫，越講越死。 但個焦點就當然唔喺何君堯身上啦， 都唔係喎，即係另外兩個圍插啊，何君堯我成日都 咁你食花生喺度， 我成日插唔到嘴啊， 好似嗰啲路人甲咁咯，我見佢好似 咁，我又唔想同佢鬥 咁樣喺度， 又唔想同佢鬥咪鬥搶咪咁樣係嘛？咁佢粗口出埋啊，阿黃仁達咁搞唔掂啊嘛， 佢喺樹人攞住個咪講粗口，有啲乜嘢講得出咧？ 鬧啊何君堯咯 ，curse 有個滿字嗰啲。 F, 即系唔同啦，唔同类型啊都有啦。 基本上都系门字报仇噶啦， 都系嘅，应该系。 知啊，啲仆街唔家产嗰啲好皮毛噶咋，我知啊， 真系粗口嚟噶， 真系乜佢咁嗰种。 但未来几年讲即系独立，实系一个即系唔可以缺少嘅话题嚟噶，香港。 系，我所以我就喺度闹共产党咯，你即系根本系去催成嘅。即係成個港獨嘅思潮係嘛？如果佢唔係咁呃香港人係嘛？咁都唔會有咁嘅思潮出現。 但聽講黃仁達今日係咪俾人 KO 咗咧？ 係咪俾你 KO 咗咧？ 咁呢個唔好我自己講啦，大家講啦。 我唔知啊嘛，大佬啊， 冇人喺度啊嘛， 喺度嘛，你都講得出嚟。 但係頭先你講話咩啊？佢咩中國話定乜嘢？ 我唔知講開話有冇身份證定係咩？ 嗱，佢又咁嘅，阿何君堯。窒佢咯，喂，咁你揸咩護照啊？佢話我揸 BNO， 咁我問佢，咁你有冇回鄉證啊？佢話我冇，咁我話醒你兩年前左右啦，同佢老婆喺天安門影張即係好開心嘅相噶嘛，咁我就問，咁你點翻大陸噶？ 用自己嘅方法 咯。 原來喺幾年前已經好興噶啦。 俾人唔好亂講嘢啊！喂，已經又得罪咗佢老婆。 咁佢就話： 喂，你唔係講句成語就應該冇問題嘅。 唔係成語嚟嘅，嗰啲係咩諺語啊？ 你繼續。 俚語 啊！俚語。 你繼續。 咁佢就話：我嗰陣時有嘛？阿何君堯問我而家有冇嘛？ 你明明嗰陣時就反共嘅咩？ 咁我又冇再追落去啦。 立場有變。 跟住佢就鬧我。咁你而家唔係同阿何君堯企埋一齊啊？咁咪算囉，係咪？咁我 你叫人投建制係咪你同何君堯企埋一齊啊？搵呢日講，你成個節頭咪叫人投建制啊？ 所以咁啊算啦，唉，我都費事同佢講咁多。 依家就要開始思想訓練你，你對住陳雲嗰班人應該點樣做？ 佢一陣間五雷軍頂你喎、 啊！哎呀，我好驚喎，點搞啊？我最驚佢揾我做公主啊，大佬！ 啊，你冇資格 ，sorry， 嗰啲公主 好靚啊， 好靚啊，超人公主， 我夠曬高挑喎、 啊！你咁敢著住嗰啲嘢喺街行啊？ 你係夠高咯， 你係夠高嚇，你唔夠資格。 你留長頭髮嗰個真係唔係好掂嘅樣。 咁點啊？辯論完全冇結果，敗北而回嚇、啊。各說各話。 咁我就成日講，喂你台灣啊有自己軍隊，自給自足，有個台灣海峽，有佢嗰個民選政府，佢民進黨支持台獨，佢都唔敢宣布台獨啦。咁黃仁達就話。喂，可以和平建國喎、啊、香港，咁我就話喂大佬，咁唔和平咁點啊？你係咪喺羅湖企咗喺度擋子彈啊？ 唔係，佢哋係唔和平，佢主張唔和平，咁佢要暴力。 唔係佢話和平建國啊，咁咪喺樹人度。 點樣和平建國？ 我就唔明咯。 人飛機大炮咁多坦克車， 我話咁多解放軍死㗎。 系咯，坦克车都碌过嚟都扁晒啦。 跟住仲话 香港又和平， 唔系跟住仲话可以香港同大陆即刻建交、啊。 咩话？ 哇！真系我真系 真系咁讲。 系呀、啊，和平建国， 唔系呢个系城邦论其中一部分嚟嘅。吓、啊，我知道。 唔系咁，我 但和平建国系冇。 你一边就话共产党几咁暴虐系嘛？你一边就觉得系和平使者，我觉得好荒谬咯，成件事系嘛？ 咁点咧？你冇你，梗系要问翻佢琴日机场嗰单嘢，究竟郑松泰现场做乜嘢？佢系咪示弱？佢又唔系同泛民一齐声援嗰班工会， 佢叫人哋唔好暴力啊嘛，好似系。 佢叫停人唔好打交喎、啊，而家 系咩？ 佢又话要和平啦，而家。 我琴日咧见到网上有条片，即系虽然喺我现场嘅，就因为咧我大概我都有见到热血公民嘅人嘅，咁但系咧 有两个着住黄衫，其他冚唪唥又戴口罩剩啊。 系咁，但系喺成个现场里边咧，冲突咧我就唔系目击嘅。咁但系咧，我喺现场都睇咗条片嘅，就系阿 Figo Chan 佢有条片嘅。佢咧佢就话 督灰， 话督灰啊嘛，自认督灰啊嘛。咁就系、是、都系嗰、那个嗰条，即系点形容咧？嗰条片就系、是。 一前一後，一前一後咁樣拱下，咁樣我下我下咁樣。 咩邊個啊？ 咁嗰個係鄭仲泰嚟嘅，嚇！即係條片裏邊嗰個係鄭仲泰。 鄭仲泰一前一後， 一前一後咁樣就應該係應該 扮得好似喎， 扮得好似。 係啦，好彩呢度冇視像啫， 睇真係好識 喺度。 現場一定係咁樣。 係啦，咁拱下拱下，我見到條片係咁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以阿 Figo 嘅描述就應該衝突嚟咗啦。 嗯， 然之後有人想調停。咁人嘗試係想有啲肢體衝突啦，就勸交，就舉高雙手啊等等。 即係有人想肢體衝突，有人就去勸交。 係啦， 有黃色衫嘅就想去勸交。 係啦， 有黃色衫就去勸交。 咁跟住之後， 唔係舉高手嘛？你話舉高雙手。 係啦，我以嗰條片嗰條片嘅描述就係咁嘅。咁跟住咧，阿 Figo 話：我問阿鄭松泰，咁你係咪真係非暴力抗爭啊？咁跟住鄭松泰即刻黑面。係啦，依個咧就係經過佢條片嘅描述。咁但係咧喺現場裏邊咧。我都會見到即係熱血公民穿著黃色衫嘅人咧，就係企喺嗰啲集會欄以外嘅，咁佢哋都唔知係咪 好連咁遠咯。 我唔知係咪參與集會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哋都係都係。叫做撐場嘅，即係講翻佢公道少少嘅説話，企喺度。 佢哋唔係撐場，嗰啲撐場，你即係示弱。 有嘅，有旗嘅，佢哋好似係嘛？ 哦，冇旗，冇旗，冇旗，就係得件黃色衫。 佢夠膽帶住支旗去。 係啦， 黃色衫又唔代表係熱血嘅咩？ 寫住嘅喎， 著住又唔代表係熱血嘅喎。 嗱，林卓廷，你又真係真係放過咗個機會，你應該真係扎 Q 死佢啊嘛！你究竟鄭同大家現場出現做乜撚嘢啊，大佬？你嗰個嘢喺度做乜嘢？究竟係咪支持呢班人示弱啫？我真係見到 我好守規矩嘅，喺度講港獨無啦啦，又講到機場。 你未入進入港獨嘅討論，你要問咗佢先啦。你知唔知嗱？介紹你聽個節目，一間匪類監察院，佢就係送子彈俾你。你見到呢班黃衫應該點樣執佢咧？你聽呢個節目，你係非常之多事。 跟住減咗啲粗口， 你係可以 唔 係 直接 copy？ 我真係唔講嗰句，我都講埋。喂，你要選贏呢一區咧，你只要針對住黃楊達嗰支旗嚟打就得。 阿黃楊達喺九龍東噃， 嗰支旗啊 ，OK， 你針對住阿陳雲，你一個。嗰支地圖炮瞄準住嗰邊，大量支持，成個泛民全部支持， 所有嘅聽眾 全部支持。 唔係你辯論之前聽一聽佢哋啦。 係啦，你最緊要 你都係啊，你都 係。你係引用翻阿院長嘅論點，你 call 翻你 call 翻阿院長阿昌昌嘅論點。你只要 call 翻兩嘢咧，大把支持。 我要俾翻 credit 佢， 一定係。你只要幫佢無人歡迎，全部幫你揾子彈，你淨係要砌冧嗰支旗啫。 Okay. 即係所以老實講，第一時間我見到咁多青年出即係點講啊，出嚟組織政黨，佢要組織個團體走去選。即係我覺得，如果真係同胡仁達搶票，非常之好睇喎。即係老實講，而家今時今日，琴日我見到阿鄭松泰嗰個表現，喂老老實實。我等阿尊长担心，你知唔知啊？阿明明珠，喂，你而家新西又多个温和泛民，郑松泰又话而家系温和泛民， 佢又温和泛民， 佢摆明系你琴日去劝交喎。 头先讲咁耐， 喂，咁你即系同阿明明珠抢飞嘅啫。咁你即係喂唔得啊！ 阿明明珠都唔會叫自己温和泛民噶，但 佢都和你飛嘅。 佢已經俾人撥咗入呢個和你飛， 佢自己都係話自己和你飛。 咁咪你又多個鄭松泰出嚟搶飛，咁呢邊邊度夠分呢？唔該，阿鄭松泰，你去翻本土派嗰邊， 鄭松泰 主張暴力革命嘅，你係主張暴力革命、暴力建國，你係主張打嘅，你係主張掟磚頭嘅。 但係搞到何律師咩喎？ 上次喺城市論壇搞到鑊粥佢，好渣啫 佢。度度都搞到鑊粥。 搞到自己我講， 咁嗰個字頭有邊個有邊一鋪唔係一鑊粥啊？咁啊，唉，即係總之係聽多啲花生台節目，你用阿院長嘅論點嚟砌冧嗰支旗，咁就啱噶啦。 我哋問阿聽，琴日去咗邊先？ 哦，咁你 引落下一段，下一節咧，你琴日去邊啊？ 你琴日去邊啊？ 琴日咪民主 黨？冇去機場啊？ 冇啊，新界東黨內個辯論同埋甄選啊嘛。 所以我今日見你氣息都唔同咗。 點啊？殘咗。 唔係，我今日見你氣色都 烏雲蓋頂， 你已經覺得 唔係喎，你額頭靈 有靈光喎、啊，係有靈光喎、啊，你唔同咗 幾時變靈圖啊，大佬？ 好明顯係贏咗啲嘢。 係咯，好明顯今日一睇蘋果，哦，就知道發生咩事啦。 你係咪要自己宣布一下自己嘅 status 唔同咗？ 有咩唔同啊？咪又系咁。 即系你已经变咗民主党 officially 嘅新界东积极参选嘅候选人啦， 积极参选 嘅地区工作负责人。 未嘅，未嘅。嗱，呢个党内甄选咧，暂时我个分系领先，不过咧呢个唔系最后嘅。 七月 要去到中委会通过咗名单，再去会员大会确认。咁先至係有一個叫做 有三輪嘅甄選㗎嘛，係咪？其實每一個候選人 六二二你講緊係咪？ 而家係過咗嗰個六二二，即係民調加呢個支部黨員，再加支部嘅區議員投票過咗呢度啊，跟住就去中委會要建議一個名單俾會員大會去確認。咁下个礼拜日呢就係、是、嗰个会员大会，咁到时有最终嗰个名单摆出嚟。 哦，咁 唔好问我投咗边个。 冇人想知。 冇人想知。我哋根本都冇人问。你做乜要自己踢自己囉，我哋都冇人问。 Donna 姐一票好重要嘅。 好丑陋囉你咁样做。我哋都冇人问。你做乜要自己踢自己出嚟呢？ 哎，不如唔好咁问啦。 你投俾边个呢？ 男定女呀。 我肯定你。 哇，你咁样。做乜先。 你系咩意思啊？你系咩意思啊？ 你咩意思啊？ 嗱，呢啲人就越踢越衰啦。呢啲人就示范系咩叫中招奶屎。 咁好你就中招啦。下一次再讲呢个问题。 下一次讲政党。